年前，在那个雷雨的晚上，我会是你的继母吗？ 喜欢上一个人了。 哦，谁呀？ 妈，他是世界上最最最让我满意的女孩子。

吃一眼，但求在心里留下一点痛。 再请听金彩凤演唱的《碧玉簪》。 怒气冲冲，动。 秋可怜我啊，与满腹的委屈相思。 下面是何英等演唱的《梁祝》。 Yeah. 最后是方亚芬演唱的《西厢记》。 莫不是风吹的马云情动，莫不是那万王宫的一命中。不曾高啊把风雨弄，他家是儿女的在小禅宗，他是英雄爱的穷，独自为搅乱自动谁自用，他求必中我一同，分明是把老兵过几冬，关外一秋关当夜，只因千古痴心痛。 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一组粤剧选段。听众朋友，再会。